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88集，三张神牌，八马大戏。程俊的游戏账号已经3年没有用了，邮箱里积累了一堆消息。陆兆颖本来以为只是最近官方的礼包，毕竟系统邮件一般只保存60天，却没有想到程俊邮箱里还有3年前的邮件。 3年前？现在邮件不是每隔60天自动清理的？ 程木的凳子就在陆兆颖身边，挺奇怪地问了一句。陆兆颖倒没有那么奇怪，他靠在程俊的桌子上说， 老大的账号是一区的国际府，最初代的一区是内测，跟我们不一样。 一区是国际府，混杂了各个国家的人，都说一区卧虎藏龙，藏了国际府的大佬，一堆老牌大神。但一区已经不对外开放，也申请不到账号了，因为人不多，只更新数据。谁现在还能有个一区的号，都可以拿到朋友圈炫耀，甚至还会专门登一下别人的一区账号，去一区看大佬的排行榜。九州游各大区服只有竞技场是互通的，每个区都有每个区的排行，经常有其他区的人前来一区膜拜国际服排行。 哎，看看你朋友给你送了什么牌啊。 陆兆颖感觉这个 Q2 看起来有些眼熟，但不记得在哪里看过，索性摇了摇头。不过有些奇怪，程俊账号的牌几乎都是满的，官方基本上没有出新的卡牌，毕竟所有卡牌都在游戏副本中，想要高级卡牌就自己打道具合成，或者去系统买道具盒。游戏副本有难有易，最高级的副本没有高级卡牌或者大神带领，很难通过。所以游戏里有专门的工会，会安排大神带小新人过副本报卡牌。俊爷的好友能不知道俊爷卡牌是满的？程俊看着游戏页面，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伸手点着鼠标，移到了接受礼物这一行。陆兆颖挺好奇地看着。 你朋友不知道你牌是满？ 刚点开页面就出现了3张卡牌，放大在游戏页面，从左到右排成一行，每张卡牌四周都萦绕着淡金色的光。第一张女娲，第二张伏羲，第三张尧。陆兆颖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噎在了喉咙里，程俊手也没动，就看着那3张神牌。陆兆颖有一瞬间觉得自己眼睛快要瞎了，他嘀咕一声，然后闭了闭眼，决定重新看一次。游戏页面依旧没有变化，3张神牌依旧嚣张地横在游戏页面。 我操，俊爷，你这朋友是个什么级别的大佬？ 陆兆颖的手指颤抖地指着这3张神牌。神牌只有创造者能够制作，因为神牌的重要性， OST 把神牌控制得很严，就算是青训生手中都不一定有神牌，其他国家的战队只能和 OST 协商。所有人包括杨飞的粉丝都觉得这3张神牌是云光财团的团队创造的，云光财团控制得严。然而程俊的这个好友竟然还能送他这3张神牌。陆兆颖再次看了一眼时间，7月9号，比在杨飞在一战成名的那场决赛上拿出来的还要早。这是他说程俊的这个好友是个什么级别大佬的原因之一。程俊眯着眼睛看了一眼，手指轻轻地搭在鼠标上，点了收下这3张神牌，然后又点进去一区的排行榜，排名第一的Q2 至尊20星，竞技场积分11636，百场胜率100%。 陆兆颖再次沉默。右上角新跳出来一个添加好友的消息，程俊直接忽略。他也没有关游戏页面，只是摸出一根烟，微微地往椅背上靠了靠，好半天都没有动。楼上，秦冉还在看顾惜池的实验，他就拉开顾惜池电脑边的凳子坐下，手指撑着扶手。秦冉拿着顾惜池给他的报告单看，想了想，他又把报告单扔到桌子上。程俊是你师兄？顾惜池跟他说过国际医学组织的事。 嗯，几年前都在医学组织。 这件事不是什么秘密，医学组织里的事都是公开且透明的。顾惜池按下了一个仪器的开关，观察玻璃罩里面的情况。 他那个时候不声不响的做出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组织里的几个博士受不了了，半年就给了他一张毕业证，他才一脸遗憾地回了京城。 玻璃罩渐渐升起了雾气，顾惜池这才收回了目光，随意地靠在桌边看秦冉，一双略显妖艳的眼睛微微眯着说， 我跟他都是国内博士带的，他也确实教过我们这一届人不少东西。 顾惜池这个人向来也狂，能让他服气并肯叫一声前辈的人不多。秦冉眯了眯眼睛，大概能够想象出来。 实验报告两天后能出来，等我给我导师看过，就直接去云城看你外婆。 顾惜池跟程俊联手才找到的一种新型病毒，这个研究报告一发出来，恐怕要炸出不少新闻。不过顾惜池跟秦冉等人都没有这个自觉，不太在意。听到顾惜池说实验进行到最后一步，结果也快出来了，秦冉才松了一口气。门外有人敲门，听起来是很暴躁的三声。秦冉挑了挑眉，笑了笑，然后站起来。有人找你了，我先下楼。 嗯。 顾惜池又转回头去看他的细胞实验，含糊地应了一声。不多时，江冬夜黑着脸进来，往日里温润俊美的脸上也染上了一层黑气。 顾惜池， 干嘛？ 顾惜池随意地侧了侧身，目光从仪器上收回来，眉眼懒懒地抬着。 你可别轻举妄动，萧然可说了，师兄是站在我这边的。 他手里把玩着一根银针，十分嚣张。江冬夜看着他，又想气又想笑，他不由牙酸地摸了一下脖梗，拖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哼，别这么如临大敌，秦小姐和俊爷都在，你觉得我能拿你怎么样？ 哼。 顾惜池手里把玩着银针，看了一眼江冬夜，觉得他真没有想要抓自己的意思，才一脸可惜地收回了银针。秦冉九月份的时候给过顾惜池一份江冬夜的详细资料，有些人表面上大学学医，暗地里却参加了特种兵的训练。顾惜池知道自己要是不出阴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当然江冬夜如果有防备的话，他的银针或许没有机会出手。 你为什么不去京城？ 这是江冬夜第一次来顾惜池的实验室，他看了一眼里面，顾惜池弄来了很多高大上的玩意儿。 那你为什么一直追杀我？ 顾惜池伸手划了一张纸出来，不答反问。江冬夜没好气地说道， 哼，程老爷子请你来京城你不来，他就吩咐我抓人了，你要是答应了还能有这么多事吗？ 这些天他不知心肌梗塞了多少回。楼下秦冉下来的时候，陆兆颖正在苦苦求程俊给他玩一次程俊的账号， 秦冉坐到沙发上，拿出手机看杨飞发给他的消息，慢条斯理地开口：怎么了？陆兆颖似乎才反应过来一样。 秦小冉，你知道吗？俊言他那个好友给了他三张神牌。 陆兆颖求了半天，程俊连口都没有松。他才走到沙发边，拿起小二托盘里的冰水，狠狠地给自己灌了一口。 他那个好友一定是 OST 的某个大神。 陆兆颖坐到秦冉身边，然后压低声音解释： 哦，那个好友以前一直跟俊言打游戏，双排，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不过好像失踪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一驱双煞。哦，秦冉拿着手机的手一顿，但声音依旧淡定。陆兆颖看着秦冉，他不对程俊那位好友好奇就算了，怎么听到三张神牌也这么一脸的淡定呢？晚上顾西池难得下来吃饭，他是被江冬叶烦的。江冬叶知道在秦冉跟程俊这儿要绑走顾西池不可能，又发挥了他舔狗的天赋。 哎，顾哥别动。 看到顾西池要坐到椅子上，他先拿一张纸巾擦了擦，才抬手： 您坐，坐。 顾西池无语了。 哎，真是狗逼。 俊言，秦小冉外婆到底是什么辐射？ 在座的除了秦冉都学过医，陆兆颖这一天也差不多了解了一些情况。程俊淡淡的说了一个游字，陆兆颖点点头。江冬叶拿着筷子夹了一根青菜，惊讶地看了秦冉一眼。 油辐射？ 他没有见过秦冉外婆，对陈淑兰的病情也不了解，眼下才知道油辐射的事。有？那只有核反应了。能研究核的难道是物理学家、科学家？这些陆兆颖跟程木还有顾西池都没有想明白。江冬叶看了秦冉一眼，可他从程木还有陆兆颖口中听到的陈淑兰只是宁海镇的一家普通人啊。宁海镇？江冬叶不知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到口边的话忽然吞下，没有再说。其他没有注意到，但坐在一边的程俊注意到了，他看着江冬叶微微眯了眼。 俊言，晚上看你那个好友上线不？上线拉他一起打游戏啊。 陆兆颖一心只有三张神牌。程俊随手帮秦冉夹了一块排骨，漫不经心地说道： 不儿，我晚上要去实验室。 不过提到 Q2， 程俊的手也顿了一下。他跟对方没有见过，游戏也从来不开语音，两人也是偶尔一次竞技场匹配到的。程俊打游戏向来随心所欲，第一次两人在对面，他队友不给力，他自己也随意拿了一些低级牌随意玩，队友跟不上他的节奏，最后以一丝血的差距输给了 Q2。 这是他第一次输，心高气傲的他挺不服气的，单独拉 Q2 去竞技场 PK， 两人胜率5-5开，打了一晚上就加了好友，经常一起双排打游戏，从不开语音，但配合十分默契。后来对方问他要不要去 OST 战队，程俊想了想竟然还真的答应了，他给了 Q2 企鹅号。不过第二天也没有看到那人加他，游戏里对方也没有上线。后来程俊也觉得无聊，就没有再上过了。如果是早几个月，他知道 Q2 又回来了，他一定会追查到底，不过现在也就无所谓了。吃完饭，顾西池上楼，江冬叶立马跟在他后面。顾西池磨了磨牙： 我洗澡你也要一起吗？ 江冬叶本来想说我给你放水呀，可一瞥到他手上拿了一根锃亮的银针，他十分绅士的往后退了一步。 程俊正绕过二楼去三楼的实验室，看到江冬叶脚步一停，他看了江冬叶一眼，江冬叶秒懂。三楼走廊尽头，程俊手中捏着一根烟，淡淡地看向窗外。 关于他外婆，你知道些什么？ 一点点。 江冬叶往窗边靠了靠，他从兜里也摸出一根烟。 3年前宁海镇有个爆炸案，你知道吧？ 独狼那个据点。 程俊去云城一大半原因就是查这个。 不是。 江冬叶拿着火机点烟，薄薄的烟雾升腾。 我也是无意间在研究院看到的一份报告，宁海镇有个科学院基地，很多年了。 程俊一向不关注这个，他在京城散漫惯了，不是没有研究院找他，但他通常就挂个名。 3年前，科学基地有项试验出了问题，无故爆炸。 江冬叶说到这儿，摇头道：“ 俊爷，你上次去宁海镇也查到了一些吧？不少人跟着遭殃。这些是研究院加密资料，关于那批科研人员我也不知道。秦小姐她的外婆，很可能是被爆炸泄露的原料波及了。” 楼下，陆兆颖吃完，越想越觉得 Q2 挺熟的。微信上欧阳威约他打游戏，他礼貌地回绝了。想了想，他翻出杨飞的微博。杨飞微博上除了转发的官网消息，很少有其他微博。他很快就找到了杨飞那条原创微博。 比我厉害，很希望能同台一次，等你 @Q2。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